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的九点到十点钟咧，照你啊，长哥就喺度嘅。不过长哥今日咧就放假啦，因为佢离开咗香港，唔喺度。不过咧，长哥好即系好好嘅，佢即使自己去咗放假咧，佢都揾咗一个朋友上嚟咧，就倾下偈咁样。今日我直播室里边咧有一位嘅嘉宾上到嚟咧，佢系周华山嘅。早晨啊，华山。 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系，其实我认识华山咧，其实咧就系以前长哥都介绍过佢俾我认识啦，同埋佢哋一齐搞呢个叫新心灵博览2016嘅一个活动。咁我知道咧呢个新心灵博览咧，其实已经完咗噶啦。喺三月尾嘅时候咧，有几间嘅大学啦，城大啊、中大啊、岭南大学咁呢啲个大学咧，系有啲嘅活动啦。其实系有啲咩咧？系有啲嘅讲座，有啲工作坊咁，请咗唔同嘅新心灵嘅导师咧，就去负责唔同嘅工作坊啦。有情绪，有压力，有一啲嘅情绪急救啊，将能量转化呢啲咁嘅部分。咁我知道华山咧，其实同阿长哥系紧密战友嚟嘅，亦都系呢一个活动上咧，其实佢做咗好多嘢。咁我知道呢个活动完咗啦，华山，你可唔可以讲下前排嘅呢个活动其实三月底先完嘅啫，啱啱嘅事嚟嘅啫，系咪好踊跃先？今年 哇，我哋好兴奋，好感动咧。讲起咧，其实就系三月25至28，即系啱啱先过咗一个礼拜啦。 系系， 咁就系四间大学，就系、是、港大啦、理大啦、城大啦，同埋岭南大学啦。咁都系历史上第一次。咁啊有免费138场工作坊，都系啲新心灵嘅体验，即系俾全港市民。咁结局咧，我哋初步统计咧，大约有20000个市民，即系20000人次嚟参加。哇，我哋都好兴奋，因为我哋都揾咗100位新心灵嘅导师，咁啊又哇好广泛啊，有花药啊、庆疗啊、静心啊、亲子关系啊、NLP 啊、情绪转化、情绪管理啊，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题目，咁所以各随转变啦。咁所以我都好开心，见到市民嘅需求真系好大好大。我仲记得一个月前开始报名，两三日已经差唔多爆晒， 长哥都系爆晒。 当初咧，我都系喺身边有一个朋友嗰度咧，听到有呢个博览啊，咁我先话，原来香港有呢一方面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参与，因为我当时个朋友咧，佢又系工作上咧遇到好大压力啊，咁佢就哇正啊，有呢一个即系新心灵嘅博览咧，就等佢可以咧去到学下嘢。咁我想问下咧，即系华山，其实咧参加嘅人咧，你见到咧即系人数好多啦，但系有冇话以咩嘅人系比较多啲，即系男性、女性或者咩年纪咁样噶？ 女性稍微多少少，咁普遍都系噶。喺社会上边咧，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嘅，男性压力唔比女性少，但系嗰个性别差异咧，我哋男人系死顶噶嘛，我哋冇问题， 系咧， 我哋劈走噶啫嘛。但系女性一般嚟讲比较会主动求助啦，亦都愿意表达自己啦。所以一般呢啲新心灵，正如宗教都系嘅，你见到佛教、基督教都系嘅，即系教堂通常女性一般嘅比例至少六七成嘅。 咁点咧？系咪一个好现象咧？即系男士会隐藏咗自己嘅压力，反而 所以我哋男人要努力。所以我哋有妇女解放，我其实我大力推动麻解啊！咩叫麻解咧？麻甩佬解放 系啊！ 所以而家系复活节啊嘛，我哋一齐复活。 系 今日儿童节，我哋做翻个小朋友，即系小朋友系好有童真嘅，好活泼噶嘛，好愿意表达噶嘛，一唔开心喊噶嘛。但系长大咗之后咧，就系我冇问题，我冇问题， 千祈唔好咁压抑啊！ 眼泪在心里流嗰啲嘢。 不过咁啊，华生嗱，呢个嘅新心灵健康博览咧，三月尾嘅时候完晒噶啦，咁啊错过咗嘅朋友固然可惜啦，爆晒嘅即系 join 唔到嘅朋友又 系 好可惜。 我就系呢一啲啦， 点 搞啊？我知道嘅时候已经爆晒，点算 啊？系啊 ，Rachel 你放心啦，咁所以咧，亦都因为见到个反应真系好热烈，咁同埋一班导师真系好热心，导师热心令我哋非常非常感动，佢都愿意系无私即系无偿咁贡献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即刻又搞咗另一个，叫好犀利啊！易教易学。義教第一個義咧，即係義務咁教，即係我哋又揾咗今次用多人，今次130幾位導師嚇，咁啊義務咁教，咁啊場數更多，有380場新心靈嘅工作坊，又係極度多元化，俾全港市民可以參加。咁你只要上我哋嘅網站， 係點樣揾到 ？bmsp.hk 我最咁簡單啫， 係啊，好簡單嘅咋，即係三個 W 啦 ，dot 啦 ，BMSP， 其實 BMSP 就係代表 Body Mind Spirit， 即係身心靈啦 ，P 就係 platform， 即係我哋嘅創辦機主辦機構就係身心靈平台，咁呢個就係長哥做主席嘅。 OK， 嗱，我知道咧，阿華山咧，當然佢有個另外一個身份就喺自在社去幫手啦，嚇有啲工作，咁另外都係呢個身心靈嘅平台啦，咁其實我好想去了解一下，究竟自在社又好，身心靈嘅平台係做啲乜嘢嘅咧？ 啊，两个好唔同㗎啦。自制社呢就係我自己喺十年前创办，係一个慈善团体嚟㗎。咁就係当时我自己人生经历好多转变。咁我以前一个系大学教书嘅。咁哇懒醒啊懒巴闭啊即係其实好乞人憎嗰啲啦。 八字闭厌 啊。係啊，因为少年得志，因为我廿几岁廿六岁就喺大学教书，所以以为自己好巴闭咁样，其实即係咩都唔识咁样。咁后来我人生经历感情啊事业好多好多嘅冲击，人际关系啊等等嘅冲击呢，不过原来自己好唔掂。 其实系咪因为当时嗰种傲气所以才会有咁多嘅冲击 呢？呢个唔使讲啦，咁所以后来有机会先详细讲啦。咁我就觉得，即系我开始自己都系见辅导啊，即系自己都系接受治疗，自己都去上好多呢啲成长嘅课程。咁发觉哇，原来我自己识讲，但系里边系好多嘢好混乱，自己有恐惧啊，有内疚啊，有自责啊，有悲伤，有自卑，有无奈，差唔多负面情绪乜我都有齐。咁我一路去上呢啲唔同嘅课程嘅时候咧，去处理翻自己真实嘅自己吓。咁我发觉啊，好好、啊。真係帮自己轻松咗，原来我过去只係用一啲事业成就去证明自己嘅价值，用即係搵多啲几个女朋友啊，性嘅关系啊，懒醒啊，大男人啊，即係我所以我推到麻解就要解放麻解放。咁所以就后来我就觉得，我最鍾意做嘅唔再喺讲台上面嘩讲啲大理论、相反係生命同生命。我话之行到你面前呢皇帝正乞衣、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渴望幸福，渴望快乐，渴望爱同埋被爱。我只係关心你依刻系咪幸福、你系咪真系快乐、你同人嘅关系点样嘅。即係咁所以我自己就开始发觉呢啲好好，呢啲身心灵嘅工作方或者课程呢即时即兴就做转化。咁我发觉做完几次咦又做到喎、咁我好开心喎、即係一个哇自杀边缘，我仲最记得一次，我就参加第一个正正式式深入去支持一个朋友。咁佢真係自杀禮真㗎喎，即死唔去跳楼嗰种啦，好夸张，后来出一本书添啊、即係我大胆讲埋嗰本书，我旧年出一本书叫无我抗争，封面就係呢个女子嘅故事、因为十几年啦已经，我自己都好震撼，佢嗰日系真系跳楼嘅，个窗框佢掹烂咗啦，佢十几楼噶啦，点知临跳楼之前嗰只狗系咁狂吠，佢好爱只狗系咁狂吠，佢忽然醒一醒，然后就狂喊就 call 佢嘅死党，佢死党就系我当时一个学生嚟、因为当时我喺个情绪病机构做总干事，即系开始带领好多呢啲工作坊。佢话：华生啊，我朋友跳楼，我都好惊啊，点算啊？我听完之后，我发觉咦，好严重、你礼真嘅、咁我边我而家过一过嚟啊，咁啊过嚟结果就同呢个女子一齐，咁好，我好感动。当然我就去埋佢屋企，同佢一齐屋企人一齐倾。咁由以后我跟住连续一个月，每日都同佢倾一个电话。咁直到一个月三个礼拜之后啊，呢、這个真係有一个不自杀通知书。即係真嘅。咁呢个其实喺自杀学里面系其中一个工具可以用嘅。咁当时佢仲主动同我讲三个礼拜之后，因为佢当时自杀嘅意向系非常之大。即係佢睇唔到任何，佢话你俾一个生存嘅理由我。 係。 即係屋企人背叛我离弃我，我自己都背叛离弃自己，佢全身都系病，三十岁女仔，因为细个被亲人性侵犯，咁、所以带嚟嘅伤害好大好大。一个靓女一年之间变成了300磅，因为佢唔想再同任何男人接触，觉得你哋啲男人都系嘟嘟嘟，即系卑鄙下流之家，唔似衰人嚟嘅等等。咁因为佢受伤害太深啊，嗰阵时先11、12岁一个小女孩，俾屋企人即系你 以糟蹋自己嘅身体嚟到即系保护自己喎，冇错。 其实呢个好常见嘅，即系喺性侵犯嘅个案里边啦。咁所以我好开心，就系每日同佢倾一个电话啦，去支持翻佢啦，揾翻佢内在嘅力量啦。然后三个礼拜之后，有一日佢主动同我讲话生。我唔会想自杀，我下次再有自杀念头呢我会找你，找唔到你我会求助，同埋喺电话呢录音听到你把声呢我已经安全啦，安心啦，你放心啦，华生咁。嘩我真係我眼泪都飙出嚟，多谢你电话。即係我咁系嗰啲俾到我好多鼓励呢、一啲点点滴滴嘅经历。咁我就创办咗自制社。自制社就系一个个人成长嘅课程。就系其实任何人都欢迎，任何成年人呢，因为其实正话都讲得好好啊，Hebe 同啊 Rachel。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唔开心，特别作为香港人呢，自幼到大父母俾我哋压力好大。咁父母佢自己又承受好大压力。个社会又好大压力，系咪即系政治文化经济压力都好大。咁点处理呢？同埋我哋必然经历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系咪即系表面上就算事业有成，家庭好幸福。一个浪冚埋嚟，忽然间屋企人有 cancer，、或者自己有粒肿瘤，可能即刻哇好神鸡，或者无端端收到大信封， 炒友 吓 Hebe 啊同阿 Rachel 啊，你做得好好，同时咧我哋嘟嘟嘟嘟嘟嘟，大家又会有好多情绪吓，咁点处理咧？咁所以我哋就自写就好想凝聚一班香港人，首先处理自己先，搞掂自己先，然后一齐去贡献社会。所以我哋做好多好多社会服务嘅，即系我哋每年都会喺新医馆咧搞一个感恩日啦，我哋搞3届，今年第4届。 要宣传一下，因为免费俾全港3000蚊市民可以参加嘅，系啊。咁、我哋10月23号、即系今年嘅，咁系第四届啦。咁又咁样嘅，特别今年好好啊，今年由学校开始啊。 系， 咁我哋就因为今年有一个我哋好多好有心嘅导师嚟帮手吓，咁、就系 train 好多即系、我哋嘅义工啦，咁去支持一班小朋友喺、学校嗰度推动感恩，因为小朋友而家都好唔开心。 冇错， 上个礼拜个快乐指数50几%嘅。 我哋今日报纸又见到啦，啲压力好大，又唔够瞓。 系啊，最近我听到连5岁6岁小朋友都话：妈咪，我要自杀！ 哇， 我好唔开心，我唔想活落去。喂，5岁6岁， 系啦。 而成功嘅你见到啦，上几个礼拜啦，中一4个中一啊，即系12、13岁已经成功。 好夸张啊！ 系即系香港人嘅悲剧，我哋嘅共业嚟，所以我哋真系一齐努力去做一啲嘢。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做好多呢啲嘅 service 啦，即系社会服务啦、希望大家其实都系帮自己啦，希望自己首先攞翻啲正能量先，因为我哋想帮人。如果自己都负面咧，想帮帮下人咧，帮帮下都话唔帮你啊，我帮你咁耐。你自己識喺度喊冇鬼用，咁咪死啦！ 大鑊， 我陣時都係咁。但係阿生，我想問下，因為咧，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咧都會問嘅。嗱，呢啲工作坊好好啦，即係免費咁俾大家，即係身心靈嘅調整啦。咁但係透過參加可能呢啲嘅即係呢啲嘅工作坊啦，一兩次咁樣，係咪真係有嗰個作用咧？同埋可以點樣幫佢哋嘅過程係點做？可唔可以具體啲俾我哋聽眾又知下咁樣？ 我話要講呢個就好長篇啦。呢個就講到即係一個全人嘅身心靈嘅即係整全嘅轉化。咁當然唔係一兩次，甚至唔係一兩個禮拜、可以徹底改變啦。因為我 初步認識啊，呢個 係啊係啊。咁我諗首先有一個覺知先啦，即係開始唔係淨係用一啲外在嘅事業成就啊，或者感情啊，去逃避 手袋啊咁樣， 即係嗰啲嘢。咁多唔係話嗰啲冇價值，即係嗰啲只係一啲好外在嘅嘢，好短暫嘅嘢，同埋都有佢代價。咁反而即係真正嘅快樂係一個狀態嚟，係一個內心嘅狀態嚟嘅。即係咁同你揾幾多錢冇關，所以啱4月1日啦，張國榮13年前係嘛，即係3亿身家，並且有咁好嘅男朋友，結局佢都自殺。即係全即係亞洲最佳男主角，即係男歌手等等。所以我諗我哋首先要覺知，我真正嘅快樂係我哋自己裏面嘅一個狀態，同埋一個選擇嚟嘅。咁、所以要同翻自己相處，要認識翻自己裏面嘅狀態，明白翻我譬如拼命做嘢。我拼命谈恋爱，会唔会嘅出发点系恐惧咧？我好惊被遗弃咧，我好孤独咧，或者我对妈咪仲有愤怒有批判咧？如果我对妈咪有愤怒有批判，我见到女朋友，我就话你哋啲女人，因为我谂起阿妈。或者如果我到爸爸唔信任咧，对住个好好男朋友讲一句嘢唔啱就你哋啲男人。其实我仲谂紧我爸爸，即系其实同对方嘅男朋友冇关我。即系咁，所以我意思系，即系我哋好多内在嘅成长、原生家庭，好多情绪啦，好多即系核心嘅信念啦，好多情意结啦。好多嘢需要处理，咁呢个就係一个即係身心灵，我哋返自己里面，而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做返自己嘅疗愈师，即係其实与生俱来上天对我哋好好嘅，即係每个人都有无穷嘅力量可能性喺里面，咁、所以一方面我哋见到一啲人譬如失恋咁先算啦，一唔开心就一夜白头，所以讲身心灵就咩意思，即係我哋成日都讲身体健康，但身体健康真正嘅根源呢其实嚟自情绪健康。 心灵健康。 冇错，心灵健康、关系健康、自我价值嘅健康，即係我家人嘅健康。即係如果我哋里面啲唔健康呢，自然会有湿疹啦，会有皮肤病啦，条颈会痛啦，唔知点解个心脏会去跳啦。 肠胃唔好。 之后你係啦你睇身西医啦。 头痛呢又找唔到原因。 冇错啦，去睇西医呢，医生就同佢讲啊，生小姐你个心脏正常喎，冇乜嘢啊，俾啲 止痛药嚟啦， 即系因为嗰个只系一个表征啊，唔系真正嘅根源。根源可能来自我自我价值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价值，或者感情嘅创伤等等。咁所以我呢啲工作坊就 系 让我哋，当然只系一两堂，只系一个表面嘅入手。 开到门， 冇错，讲得好好啊 ，Rachel 就系开到门，等我哋开始觉察到啊，原来我有能力。为自己生命负责任，我亦都有能力为自己生命创造幸福快乐。 系 啦，咁而且免费 嘅，系啦，最紧要呢个。 不过咁啊，华生，其实我同阿 Rachel 又好啦，甚至乎系一啲广大嘅听众都未试过做呢啲转化，甚至乎未试过去呢啲工作坊嘅。其实好多人都喺度谂，究竟系咪真系得嘅咧？今日我揾到华生上嚟咧，其中当然系讲下呢一个嘅，即系新心灵博览啦，回顾一下啦。其实另一个部分就系、我都想听下华生，其实佢自己有一啲嘅故事喺当中，佢自己之前嘅故事，我都想即系。大家听众去听下，其实佢遇到个故事嘅时候，阿华生佢点样处理，点样去转化，令到听众如果都系有呢啲问题嘅时候，佢系应该用呢个方法去处理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点解会即系将每日健康一小时都放呢个心灵嘅部分咧？因为我哋觉得心灵其实好紧要、都系对于健康嚟讲，唔系净系指身体，心灵健康我哋都要关注。今日上到嚟咧就系周华山啦，咁啊，头先我哋同阿华山倾偈，佢系一路都系喺呢一个新心灵嘅呢一个项目入边咧，付出好多贡献好多。头先我就话啦，我又好 ，Rachel 又好，甚至乎好多听众都好啦，未试过噶。未接触过啲咩新心灵嘅咩讲座啊咩工作坊，可能会有好多人都质疑，究竟得唔得噶？咩嚟嘅咧？会唔会呃人嘅咧？吓、啊，好想听下华山佢自己嘅故事嘅分享，佢一路以嚟嘅故事就系、是，我觉得我听过嘅，其实佢好大嘅落差，好多嘅转变。反而我觉得亦都可以令到系好多听众都去听下，究竟新心灵系点样帮一个人由一个即系情绪失落啊，好多问题嘅一个人，然后变翻做一个心灵都系健康嘅一个人。华山，你之前头先你都讲过啦，你之前就系一个大学方面啦，系一个讲师嚟噶。咁但系点解搞搞系走咗去做呢、這个即系身心灵嘅工作咧？ 其实我都唔知 道。 搞成咁。其实真系唔知啊！如果你问我咧，我真系阴差阳错，谂都冇谂过会做啲而家嘅乜嘢，而且做一个全职义工，我更加觉得会癫咗。 真系争好远啦，同以前。 唔识讲，完全两个人嚟嘅。 以前搵钱又多、 以前我嘅梦想就系想搵大钱咯，然后沟女咯，然后事业有成啦，即系有晒嗰啲名利权势，一般男人想有 26岁啫， 然后就有晒，我都好似上天都有一个冥冥中嘅安排，即系26岁乜都俾晒你啦。咁然后 系咪好咧？咁 系啦， 你知道。 依个真嘅，依个真嘅，即系当喺细个时候就即系追逐紧社会嘅成功嘅定义啦，即系名利权势就追求呢啲咁嘅嘢吓。咁然之后后来面对好多啦，感情啊、事业啊、关系啊，好多好多冲击。咁然后有一次好偶然嘅情况，即系就遇到一个出家人吓，一个和尚仔吓，咁啊同佢倾开偈，咁倾下偈，发觉哇，依个人好掂、啊。佢嘅世界系我好陌生嘅，即系好简单、好清净、好 pure。然后无论佢讲乜咧，两下又带到去一啲、即系关于无常啊、无我啊、苦啊呢啲嘢。我讲话好有功力、啊，我大学教授嚟，我博士嚟，点解俾你搞两招俾你搞掂咗咧？你20几岁僆仔嚟嘅啫，咁我开始对佢嘅世界好有兴趣。咁然之后我好记得。几个月之后有一次同个朋友嗌交嗌大交，嗌完交之后咧自己好内疚，就觉得点解我咁衰嘅咧？咁佢闹人嘅，好 friend 嘅， 即系讲一啲说话好 系啊，好刻薄啊，系咁焚啊，闹到对方喊晒，咁我自己事后就好内疚啦。咁啊，自己觉得自己好衰啊，好差。于是我就打电话俾呢个和尚仔，我话师傅啊，华山啊，记唔记得啊？佢话记得。我觉得自己好自私啊，好冇慈悲啊，我就唔明咩叫慈悲啊。我想跟你学啊。佢话好啊，我后来就讲慈悲，你过嚟啊。咁啊，后来我仲记得，咁就去听佢讲慈悲吓。咁啊，讲我最记得嗰日啊，嗰夜晚嚟喺湾仔，坐低一听咧，都唔知点解嘅，听咗几分钟咧，我好似汤猪咁啊，系咁喊，系咁喊，系咁喊，啲人系咁递纸巾，我话我冇嘢嘅，好惊啊，你唔使理我啊，系咁喊，系咁喊，又唔知咩事嘅，总之见到里面好似冧晒咁样嘅， 个人冧咗啊， 个人个心啊，个情感上好似冧晒，但系我好清晰嘅，同埋我理解唔到嘅。我都系讲啲好低 B 啫嘛，好一般噶嘛，我听过晒啦。但系点解会里面冧晒咧？咁我走嘅时候，我系好震惊嘅，我知道我好大镬，我非常大镬，我一生未经历过呢个咁样嘅状态，我知道我里面好唔掂，好唔掂，好唔掂。 里面系讲一个情绪， 系啦，嗰个内在嘅状态，个情绪好唔掂，即系啲系咁涌出嚟，好似好迷失。咁于是我就知道。即系有啲嘢，同埋依个人有功力，咁我觉得我想试下跟佢啦，因为我睇到我人生似乎有啲有未经历过，我过去嗰啲名利权势有晒啦，咁但系咪真正俾到我快乐咧？似乎唔一定。咁于是我听佢去讲嘢，即系上佢堂啦，佢好多堂嘅，即系早午晚好多好多咩班咩班，中文班、英文班，乜班都有啦，初级班、中级班， 乜都走去上， 乜都有上，我上份觉得好正，哇！呢条友。原来佛法唔系我心中谂嘅咁，等等等，依然觉得系宗教啲低 B 啲嘛，即系基于我嘅肤浅同无知啦，当然系同人冇关啦。咁然之后最震撼咧就系我去咗一个月到吓，听我觉得好正，好开心。 同佢相处咗一个月啦， 系啦，相处一个月啦。咁有一日啱我早到咗3个钟，咁啊睇下师傅喺唔喺度先？点知师傅喺度？我话：哎，师傅啊！得闲啊，饮杯嘢啊，咪好啊，我好多嘢请教你啊，哇，即系好过瘾啊，修行系点噶？点样令到自己平静啊、快乐啊、幸福啊？好想知啊，咁啊坐低啊，好啊，落去楼下间珍珠奶茶，嗰度饮嘢，一饮咗两几分钟就，我发觉，咦，咁过瘾嘅， 呢、這个师傅粗口仔嚟噶，系咁讲粗口噶，仲系咁讲咸湿嘢。 嗯， 佢又喺英国读书，又英国读书，不断英文个 F word， 即系不断喺度讲，哇，屌你啲最核突、最咸湿，系咁同我讲，哇，我就好开心啊、 嗯！ 原来自己有嚟噶， 自己有 讲一套做一套，出声做啲响朵啊！得啦，出声呢个好掂啊！我同你好 friend 啊，师傅，我哋都系讲伟大嘅梦想、伟大贡献，其实都系想沟女嘅啫，都系讲咁多嘢，即系都系想威嘅啫，等等等等啦。咁啊，哇，好开心啊！点呢个师傅越讲越劲、啊？我当时觉得哇 ，how fascinating！ 哇，你我见过全世界最干嘅人啊！咁、然之后就好兴奋咁讲咗成个钟头， 就系啲咸湿嘢啊， 就系啲咸湿嘢加粗口仔。咁我就好 high 啦，咁我发觉哇好干，咁啊有啲迷失。咁啊，点解要师傅咁咧？咁其实佢系点嘅人嚟 嘅？ 咁于是我第二日就又翻佛堂啊，去佛堂就同嗰个大师兄讲啊，大师兄啊，呢、师傅咧原来粗口仔嚟噶，同埋好鬼咸湿噶。佢琴日同我讲咧，讲亲都系咸湿嘢同粗口嘢嚟噶。师傅其实系点噶？咁、这个大师兄咧就忽然间好凝重，望住我， 系好凝重望住你啊！ 佢话华山，我跟咗师傅咁多年，我从来未见过师傅讲半句唔恰当嘅说话。 嗯， 师傅系为你而讲嘅啫。 嗯， 讲成个钟为你。 原来就系因为师傅睇到我就系咁嘅人、 啊， 因为佢已经乜，佢已经好高层次同境界。佢本身乜嘢都唔系，所以佢乜嘢都可以系。佢、见到我就有咁虚伪、咁肤浅，讲一套做一套，佢咪呈现咁样嘅相、 哦， 令到我以为系自己有，其实佢为咗帮我，就系、咁。所以嗰刻我就真系咁喊，然后真系我开始觉得自己太肤浅，然后开始真系遇到高人，咁、我就真系死心塌地去学习、去修行。咁、我真系当时就真系放下一切啦、因为当时我啱转工，我即刻同自己讲，我唔会再搵工做、因为我知道我一搵工做咧，又系过去个模式。就是 achievement， 即系我嘅成就，我要威 ，look at me， 即系又系嗰啲要威啊，要醒啊，又系嗰啲咁样嘅嘢。咁、我知道，我发觉我好唔掂。咁于是，我见到有牌啊，要去到即系师傅嘅层次系有牌。咁我就真系死心塌地。我谂住几年时间我会唔做嘢，每日就剩翻个好简单嘅生活，即系用我仅余嘅积蓄去过生活，就系、咁样。然之后过咗。大半年啦，咁我一路去学习，有一日就好兴奋啦。咁我同我又同师傅讲：师傅啊，我搵到人生嘅梦想啦，就系将我当年大学咧，我知好掂噶嘛，教嗰啲咩理论啊，嗰啲嘢啦， 同埋你当头棒喝你 系啦。咁啊，同埋你而家教我咁多人生个即系修行嘅嘢咧，我终于搵到个结合点，会帮到好多人噶。我会创办自在社，咁好兴奋同师傅讲。而师傅又望住我，佢话：华山，你仲未玩够啊？ 诶，点解佢会咁样讲嘅咧？嗱，不如咁，我都好想听下故事之后会发展落去点。不如呢个时候我休息一阵先，听下华山翻嚟啊！呢个故事究竟点解师傅会话佢未玩够咧？佢咁正经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咁上到嚟直播室嘅咧系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华山头先你讲咧喺呢一个嘅你嘅成长过程啦，我咁讲啦，当中咧你曾经有钱有名、有利有女人，其实乜嘢咧？ 无法自闭嘅时候咧， 最乜嘢都需要，即系乜嘢都有晒嘅年代，你最风光，乜都有晒。咁但系你即系觉得，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有啲咩咧？情绪唔好啦，可能系好多失落啦，好、多心灵上嘅慰藉啊，需要啦，乜嘢个人冧晒都好唔掂。咁所以有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你有机会跟咗一位嘅即系师傅啦、法师啦，咁之后慢慢你去摸索。头先你讲到啦，你同呢个法师讲，有一日你好似开窍咁啊，突然间冲埋同个法师讲，法师，我应该系揾到咧呢个人生嘅目标啦，我就要创办呢个自在社咁。但系反而个法师就话：华山，你唔好玩啊，你未玩够咩咁？ 冇错，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哇苦心潜心修行咗一整年，觉得自己好有成就， 系 于是同呢个师傅讲：师傅啊，我已经揾到人生嘅梦想啦。咁讲俾佢听之后。师傅一句啫，华山，你仲未玩够啊？你再系咁，你会自杀嘅。嗰刻系又系我生命另一个好难忘嘅一个镜头，就系、我即刻睇到我啲眼泪系爆出嚟嘅、然后我个脑袋系我理解唔到发生咩事， 系、 我听唔明嘅、但系我见到我系咁岌头， 我系咁岌头，然后我仿佛同我师傅讲，系啊，我知道我就嚟自杀噶啦，就系咁样。但我唔明噶，但我成个身体嘅反应已经出卖咗我，即系我潜意识已经完，我心已经 get 到啦，已经明白到。然后因为佢有时跟住佢转头就走咗，吓就系抛咗呢句说话落嚟。 等你慢慢谂， 果然大师。 咁然后跟住我最记得我坐车翻屋企嘅时候，我开始明白佢谂乜啦。佢意思我谂啦，佢意思咧就系话，华生你做咁多嘢，过咁多年都系。即系都系为咗证明自己。 哦， 而家你就算表面上去帮人，都系为咗证明自己。 嗯， 我当时你都仲系咁谂嘅，其实。 其实我潜意识系，即系我自己呃紧自己。 嗯、 我好感激嘅就系师傅睇到一啲我睇唔到我自己嘅嘢。咁、 嗯、 我听完之后，我即系真系当头棒喝啦。我同意佢讲嘅，即系我想帮人系真嘅。 嗯， 同时喺底层里边咧，好核心嘅出发点咧，都系想证明自己嘅价值。咁呢样嘢当然行唔通啦，即系因为都系咪都系自我中心吓。咁于是我咪。再死心塌地咁继续去修行啦吓，咁啊，于是又过咗大半年啦。有一次又同师傅倾开偈，倾下倾下，师傅忽然话：，喂，华生，你嗰个自在者咧搞成点啊？我话冇啊，俾你怼冧咗啦， 系唔记得咗师傅你。 然后师傅就忽然同我讲：，华生，你做乜唔搞啊？呢个系好有意思啊，你快啲去搞啊！咁嗰刻我又再喊啦， 捉摸唔到啊！ 咁我就好睇到，因为我相信师傅嘅层次同个境界啦。咁我就话师傅。你讲我就会去搞㗎喇、 嗯。 因为我知佢睇到好多我睇唔到嘅嘢。咁、我就由嗰刻开始去创办呢、這个。 自在社。 咁、就好感恩我哋到而家已经有千几个朋友参加咗我哋核心课程啦嘛。即係让好多人即係姑且咁讲帮咗好多人啦。亦都我哋一起为即係一起去學習去贡献社会啦、 嗯。 所以正话都讲做好大量嘅。譬如有监狱探监服务啦支持精神病人啦即係低收入嘅朋友啦老人家啦视障嘅朋友啦即係失明人士啦。咁、又每年喺年宵我哋一个义卖啦维园啦同好多慈善团体合作啦、即係推动一啲即係弱势社群嘅关注啦。咁然后亦都有每年有新医馆有感恩日啊等等等等、即係做咗好多好多嘢。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即係能够所以我哋有百几个义工，大家入到嚟、本来谂住上个课程嘅啫嘛，咁但系睇到呢个真系一个细水长流嘅地方，同埋大家系一生一世携手互相支持，因为人生最重要唔系依刻呢个练习呢个课程呢个治疗帮咗你啲乜，而完咗之后几年之后，我总会遇到人生生离死别，即系各样嘅冲击，咁、我点样咧咁所以我就好强调呢个系一个即系细水长流嘅地方，即系大家一齐即系唔计较任何嘢咁样去，咁同埋我哋又系慈善团体啦，即系出发点亦都唔系为赚钱啦。咁、所以好多大部分都系义工嚟、就一齐去学习咁样。 系 而阿华生，你系到到边一刻，你先觉得你做嘅每一件事唔系为咗证明自己？ 我谂我好难咁讲边一刻嘅、我谂系呢个系一个一生嘅学习，即系自我净化嘅过程啦、去到呢刻，我都唔敢讲我100%放低自己，我绝对唔敢讲、我只能讲我都系学习紧、有时做到，有时做唔到。咁同时我谂系越嚟越自觉啦，同埋越嚟越能够放轻自己啦。所以我谂一个好嘅指标就系、当其他人喺度唱衰我，或者讲我坏话、讲我是非，或者其他人啲人好唔中意嘅时候，我个反应系乜嘢咧？以往会好介意，以往即刻想焚佢，即刻想保护自己。我谂而家都会唔开心，同时嗰个介意嘅程度会改善咗好多咯、我谂呢个都系个焦点唔再喺自己身上，而系真系渴望即系贡献到俾更多人，或者渴望眼前嗰个人能够即系一齐成长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一生学习嘅过程。咁、而做导师都系一个好好学习，因为做导师嘅时候咧喺个 spotlight 之下嘅，即系对几十人即场做任何嘅练习任何一句说话一个态度，自己如果唔够清静咧，系即刻好明显好明显嘅。即系如果不自觉对你有批判咧，我就哇乜你咁啊，或者任何一个语气眼神咧，对方已经即刻会好抗拒。 系 咁、所以系即时见到个成效咯。 但咧头先咧，即系都讲到咧，无论系即系一个新心灵嘅博览又好，华山嘅工作都好啦，即系越做越大，亦都越做越多人去到即系参与啦，或者即系俾你去帮助啦。我反而睇到咧，咁即系点算咧？即系香港问题越嚟越多，即系受到呢个影响嘅人系越嚟越个范围越嚟越大啊。其实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谂成个社会，我谂个压力指数真系好犀利呢几年咧、特别即系最近睇连小朋友嘅快乐指数都系咁低吓，咁然后自杀率又咁高、香港而家每一日啊，过去呢几年都系平。 平均有三个人是成功自杀死了、 嗯、 每一日。咁呢个是一个好惊人的。 问题出在哪边呢其实我哋是。 我想我自幼到大已经好不开心了，由小朋友开始由读幼稚园开始甚至学前。而、嗯、家幼稚园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读上昼读一间下昼读一间。然后已经即是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即 没错。 好痛苦，亦都好难话个家长，因为家长都承受好大嘅压力， 嗯、 即系成个社会都系入大学为唯一嘅标准。你体育叻望嘅，你唱歌叻望，你画画叻望嘅，即系冇人会关心，冇人会 care 你嗰样嘢，净系要好狭隘嘅中英数、 嗯、 成绩好。咁而嗰啲嘢完咗之后，嗰啲好嘢又唔记得晒嘅、嗯，即系根本成个体制有好多系好唔健康嘅地方咯，令到我自幼到大就不断要威，不断要劲，不断要比较，不断要同人比较。自幼到大咧、嗯，就系嗰种互相比较。要赢人嚟到揾自己嘅价值， 又系证明自己嗰样嘢啦。 所以里边系好虚噶，同埋里边好伤噶，即系一将功成万骨枯，即系大家好多即系唔健康嘅心态喺里边。咁所以我谂令到大家个压力指数系好大好大吓。咁、嗯、所以我哋讲身心灵健康就系、是、即系我哋成日强调身体嘅健康，所以我哋讲身心灵就 是、 首先关注翻心同埋灵，因为身体嘅健康系嚟自灵性、心灵关系、自我价值。即系家人嘅，即系各方面嘅健康咯，咁、嗯、所以呢个我哋好需要成个社会去，即系需要一个集体疗愈咯。咁、 嗯、 当然其实喺个社会，我谂教育制度好多方面都需要有改革嘅、嗯，其实需要大家一齐进步嘅吓。咁即系嗰方面我自己认识，我无知啊，我唔敢，嗯、我冇资格多讲吓。咁我自己就做多啲喺心灵嘅层面上面嘅工作。 嗯、我越听落去咧，好似有困局咁样。个社会我哋其实好难，我单一住凭住我一个人去改变噶嘛。我唔会行出嚟话个制度唔好，我要。打破啲制度咁，我一个人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我哋都系好似跟住个社会随波逐流啊！个社会变成点嘅时候，我哋又跟住去啦咁。咁听落去唔系一个死局咩？华山 啊，我又唔会咁睇、哦，即系外在个世界系点样？同时我哋点样嘅心就会点样睇到一个外在嘅世界？即系其实外在世界都系我哋心嘅投射嚟嘅。咁、所以一个譬如好快乐嘅情侣行出街嘅时候咧，见到任何人都佢都觉得好幸福快乐嘅。好、唔开心咪行出街咧，见到任何人都系衰人嚟噶，你哋所以其实首先处理都是处理自己先。 嗯、 当我哋嘅心清净，当我哋心靓嘅时候咧，我就算见到一个人嚟伤害我，睇、到一个好负面嘅人咧，我只会睇到一个好渴望爱而得唔到爱，睇、到一个好想去幸福快乐，但系得唔到快乐，甚至睇到一个好可悲、好值得我去帮忙嘅人，甚至我睇到佢里边都有好神圣、好美丽嘅部分，即系佢依刻俾佢可能金钱压力啊、情绪啊、家庭所伤害咗啫。当佢能够放低呢啲恐惧同伤害咧，其实佢嘅美丽、佢嘅善良、佢嘅神圣都可以呈现到出嚟。咁、所以我哋首先我哋做身心灵嘅工作咧，首先系一个自我疗愈。我首先要搞掂自己，所以我其实唔系去帮任何人。呢、这个世界得我一个，需要我自己帮。而当我真系清净嘅时候咧，我同任何人相处，对方都会睇到一个清净嘅我。我做到一个好嘅榜样啊！我哋唔需要偶像，我哋需要好多榜样，即系好多 role model。呢个 role model 唔系一啲咩伟人，喺屋企阿妈咪，阿妈咪清净咧，阿仔阿女，就得到真正嘅爱，系嘛？一个老师如果能够真系带住好真诚嘅心去关心呢个学生嘅时候咧，个学生又系有生以来第一次睇到一份无条件嘅爱，令到佢一生受用。咁所以我哋好需要，好值得喺我哋自己生活嘅环境里边，做好我哋自己嘅角色，做好我哋自己嘅榜样。咁我哋嘅世界就会改变。当我自己嘅心真正改变呢，身边嘅人亦都必然会互动。 嗯。 因为当我即係人与人可以打乒乓咁样嘅，即係不断喺度互动緊嘅。当我改变，对方冇得唔改变嘅。 嗯。 所以如果我哋话唔係喎，屋企个个都好冷漠喎，个个都唔打招呼喎。咁我就会话，咁你有冇份啦？ 嗯， 其实我哋系嘛，我哋每个人都系帮凶。你话每一个屋企都系冷漠，每一个人都有投诉。你而家做紧，你而家做紧啲咩？ 嗯， 你而家咪同我投诉紧咯？你而家就冷漠紧咯？你而家就攻击紧佢哋咯？ 嗯， 咁所以即系每一个都系帮凶，亦都每一个人都系受害者。 嗯， 所以一切由自己开始，由依刻开始。 嗯，咁系咪真系同自己对话就得噶啦？定系有啲咩一招本色嗰啲咧？可以按呢个时候，等我啲听众，即系有啲听众真系噶嘛？今朝唔使翻工，咁啱听到，咁希望可以即系话处理咗自己先，面对咗自己，搞掂咗自己先。咁可唔可以即系按？ 可以嘅，可以有啲好简单，好简单。咁当然真正要做，要揾啲专业嘅，譬如社工啊、疗愈师去帮手啦。系啦，系啦。咁我而家先讲啲最简单，我谂就系静心啦。 系 啊，简单讲，所谓 meditation 啦，静心就系翻自己嘅内心里边。因为平时我哋一打开眼睛咧，就好多 judgment 噶啦，即系又叫高佬，又、这个、叫肥妹，又、这个、叫光头佬，又、这个、叫阿差，又、即系好多偏见，好、多标签喺里边嘅吓。咁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即系外在世界系啦。咁、所以我谂静心就系翻自己嘅心里边吓，心有无穷嘅可能性 喺心嘅世界，譬如发梦啊，喺梦嘅世界里面咧，有啲乜嘢我创造唔到嘅？其实冇嘢创造唔到，发只梦我变一只猪，变一只牛。乜都得噶嘛，所以心系无限大，系无限大。咁所以静心就系翻翻自己里边。所以今日放假，公共假期啊，大家可以如果可以喺一个大自然咧，或者喺间房眯埋眼，熄咗手机，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嗱，唔好瞓低，瞓低就会 瞓着啦， 就会瞓咗觉啦。 即系点解我？ 我都系。 系啦，咁可以俾自己安静啦，放松啦，坐直，眯埋眼，只系俾自己深呼吸。 使唔使加少少音乐会唔会好啲啊、 ？Perfect， 即系最好啦。如果加埋啲好舒服嘅音乐咧，俾自己一路放松，然后试下做一样嘢，让自己嘅头脑系空白嘅，放空自己嘅头脑。 系 头脑有好多杂念嘅。同时当个杂念出现嘅时候呢，即係阵食咩呀，飲啲咩嘢呀，听日 file 呀，返工呀，嗰啲嘢呢， 你做嘢 係啦， 摆开佢 Hebe 嘅心声係啦，係啦，就 Hebe 讲得好啊，摆开佢就係让佢出现，让佢消失。 嗯， 我哋唔需要做任何嘢㗎、我哋唔讲情绪嘅特色，特色呢就係 feeling comes and goes，即係情绪佢会出现，佢自己会消失，只要我哋唔捉住佢，只要我哋唔俾力量佢，我哋唔同佢抗争，唔去攻击佢呢，佢自己又会消失。所以我哋放低个头脑，逐渐呢个头脑系一片空白嘅。而个心呢 feel 下真係心嘅位觉得好舒服啦，好宁静啦，然后好慢好静好自然咁深呼吸。然后 feel 下里面我真正嘅需要，然后可以听下身体嘅，可以同身体讲嘢啊，身体每日都俾好多信息我哋嘅、听下，譬如平时个心痛嘅，膝头哥痛嘅，或者条颈唔舒服嘅、可以用个手掌，因为手掌系气功嘅角度，劳宫穴中间咧发气嘅地方嚟嘅吓，可以轻轻搭住身体唔舒服嘅位置，可能腰啊、肝啊、心肝脾肺肾啦，而系净喺度，净系问啊呢、这个痛讲紧啲咩俾我听 咧？有咩 身体系啦？呢、这个身体嘅唔舒服，譬如我失眠嘅，轻轻放喺头里边啦，净系同我讲呢、这个失眠提醒紧我啲乜嘢咧？是不是这段感情其实不适合我呢、是不是我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人呢、是不是一直我还是在到现在40岁仍然在骂我妈，我不肯宽恕，其实是不是都是伤害自己呢？ 不如这样听一下这个音乐舒服一点，大家又凭着这个时间去感受一下、思考一下， 静心一下先， 做一个短短的静心、 原来生活很快乐，好快乐， 郑子彤、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直播室里面继续华山在这里，刚才跟我们讲了静心、这个部分。Meditation 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即是我都讲得好像很抽象，华山好像讲得很易啊，两分钟好像入了那个状态。 因为我们太烦躁了，我想急躁了。 我想可能是我未有这个耐性或者有情绪去做这件事。其实 Meditation 是什么情况可以做到的呢？ 或者几时做最好啊、 任何情况都可以做到、只要我想做就可以做，哈哈、我咁咩情况下做呢？我咁几样嘢，第一就系有 mood 有 feel 嘅时候、如果你根本冇个感觉，冇个意向咧，逼你做系冇意思嘅、即系俾你咬，即系好辛苦嘅会吓。当自己唔开心啦、难受啦、失恋啦、难过嘅时候咧，其实系好惊人、好惊人嘅、譬如我举个例子啊，我曾经试过一次，一起身打开个电脑，俾另一个义工闹我。即是一篇好长，他终于叫我全名了，周华山那我在那里讲他对我不满，写了一大堆东西。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很人性过去的模式，就哇想保护自己，想闹回他啊等等等。跟着因为自己都一路学习静心不同的方法，那那刻我即刻同我知道，如果我闹回他就即两败俱伤，即大家都 有意思的， 将会是最大的伤害，那事后自己又会内疚，又回过去的模式。于是那刻我即刻离开我即系电脑台，去到我梳化嗰度吓，坐低。一坐低之后，我俾自己眯埋眼放松，放松坐直，眯埋眼，放低头脑，然后俾自己静一静。我即系 feel 下我心，然后尝试 feel 下佢嘅世界。我谂我用咗20秒钟到啫，我即刻感受到，咦，其实佢都好痛苦，佢真系有佢付出，同埋从佢嘅角度咧，佢真系觉得我好唔啱，错晒。从佢嘅角度，我真系 feel 到佢为个社群都付出咗好多，而嗰刻佢得唔到我嘅支持，佢真系好受伤害。于是我成个世界变晒，我唔再觉得我需要去保护自己或者要做啲咩嘢，反而我感受到佢苦。然后我再静咗两三分钟，于是我行埋电脑台面前， 覆佢啦。 我写几句字啫，我净系话好多谢你嘅电邮，我只系想同你讲声对唔住。我昨天咁讲真係唔恰当、令到你受伤害，我衷心向你道歉、其实我永远都支持你、 我好多谢你，我会好好检讨同埋反省、 嗯， 多谢你。就是几句嘢啫，咁我揿咗声，即系送出去，揿、完之后咧，成个人松晒，我冇理，我咁放低咗，我就做嘢、一个钟头之后，佢写咗篇好长嘅 apology 道歉，话真对唔住啊，我其实我自己有情绪啊，我自己点点点啊，点点点一大扎嘢出嚟、即系因为静心嘅缘故，令到我翻翻去一个最潜意识宇宙大爱嘅层次，唔再系我咪咪咪，你攻击我，你伤害我，我要焚翻你。唔再一个自我嘅欲望同另一个自我嘅、即系 ego 同 ego 喺度打咁样吓，咁所以即刻成样嘢唔同晒、所以系可以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去处理人际关系或者好多矛盾冲突，或者认识自己咧。嗰、时自己又唔开心，或者面对一啲好重要决定嘅时候咧，即系。是嘛？结婚唔结婚？结婚唔结婚？转工唔转工嘅时候咧， 买楼唔买楼？ 买楼唔买楼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会俾自己静一静落嚟，而一静落嚟俾自己放松咧，跟住我就睇到啊，原来我买楼唔买楼真正出发点系咩咧？系贪婪啊，系恐惧啊，系要证明自己啊？我系咪需要一层楼去咁证明自己咧？令到自己未来四十年都咁痛苦咧？等等等等，咁即刻成样嘢系豁然开朗，非常清晰。 所以静心一定有佢嘅好处喺当中，其实唔系净系指华山嘅啦。长哥咧好多次都同我讲，你试下静心啊咁。一路以嚟我都未有时间，不如咁啊，趁住今日放假， 啱啱瞓醒啊，为依家试下， 攞啲时间出嚟做下静心啊。正如阿华山所讲，坐低唔好瞓低啊，跟住个人就静啲，咁啊试下做静心。若果可以嘅话，系啦，加少少音乐，听下呢只歌啱唔啱啊？ 飞上天正月球遥望每家的窗，随伴心爱细味露台玫瑰香，装饰得漂亮温馨气场，只满足一对又一双，谁又跟你仰望月而忘掉世间哀伤，圆月只配挂在团聚晚上，偏心的笑亮有情人欢唱，像我一个流落偏僻的宇宙，只应该独唱。 呢、这个歌曲啊，月球下的人。头先咧，阿华山系讲咗呢一个静心，但依然都系好抽象。不如咁啊，华山剩翻少少时间，你概括啲，俾个原则嚟啦。 好啊，嗱，通常我哋开始静心嘅时候咧，第一个反应就好混乱，发觉哇，好多嘢涌出嚟啊， 越谂越惊啊。 系啊，一眯眼就哇，系咁排山倒海涌出嚟，发觉自己连几秒钟嘅安静都享受唔到，通常就会放弃噶啦。嗱、呢个就系最关键嘅时刻啦，就系、试下当我哋静心，即系眯眼放松。个焦点摆呼吸嘅时候咧，啲杂念系咁涌出嚟嘅，系好疯狂嘅吓。我只系需要接纳佢，承认自己嘅心系未够踏实嘅，未够平静嘅，然后完全接纳佢，唔需要抗拒，唔需要批判，唔需要做任何嘢，然后继续喺度放松呼吸，然后只系试下问自己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喺我人生呢个阶段，我最需要嘅其实系啲乜嘢？我想要嘅同我需要嘅往往系唔一样嘅。譬如我举个例子啊，我最记得我。姐姐个女啦吓，我成30年前去英国读书嘅时候咧吓，嗰时佢7岁，依个叫 Lisa 吓，咁啊，当时去到我即系去啱佢生日，我去商场 shopping mall 度买个洋娃娃送俾佢，咁我就话啊，拣呢个好大，因为好平啊嘛，6磅99，咁我去摄政，咁佢就同阿啊 Lisa， 我就同我用英文同佢讲啊 ，Lisa， do you want it？ 即系你想唔想要啊？咁 Lisa 个回应令我好震撼嘅，佢用英文讲，因为佢鬼妹嚟噶嘛吓，咁佢就话I want it, But I don't need it. 佢话我好想要、嗯，但其实我唔需要。跟住话佢屋企已经有好多啦。咁、我谂人生好多时就系咁。I want it, but I don't need it、 嗯。 即系所以我每个听众都时都问翻自己，其实我哋想要好多嘢，乜都想要，基于贪婪，基于恐惧、嗯，基于孤独。但我真正最需要系啲乜嘢呢、嗯、所以下次静心嘅时候可以问一问自己，其实我最需要嘅。是啲乜嘢呢 嗯。 啊依家系个好嘅 closing 嘅位 置。 好靚我都唔知點答你衰嘢。 好好我接埋。所以呢我哋有一个二月二号呢有388场嘅新心灵工作坊呢俾大家参加嘅。所以各位亲爱嘅听众呢只要你而家上网打 www.bmsp.hk 就得㗎啦。 我真係佩服咗你啦。 唔該晒華山。 今日唔該晒華山。有机会嘅话呢上嚟再同你傾過啊好冇 ?OK,thank、okay, you, 拜拜。 多謝。